Don't leave me all alone, picking up the pieces, picking up the pieces. Don't leave me all alone, picking up the pieces. 好，经过上一次的教训之后呢，咁今次呢我就决定呢就先播歌。咁啊，所以呢我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呢係嘢，当然我自己好喜欢啦。咁啊，一个一曲歌王 Paul Young 嘅歌。咁点讲一曲歌王呢？因为呢一曲歌王佢真係得呢首歌嘅。咁其他啲呢我都尝试努力地去听嗰啲歌㗎嘛。咁希望有啲网友有啲唔同意嘅话，咁请介绍多啲好歌。其实我係一个好追求知嘅。咁我最遗憾一次呢就是听返啊 Paul Young， 我睇返网上呢有个 video， 就讲佢现场唱歌飲醉咗酒嘛。咁同埋佢已经失咗声，佢要播带要咪嘴。咁作为一个即係以前一叫 white soul 嘅人啦，即係唱白人唱苏灵歌唔多嘅。咁我陆陆续续都会介绍一啲我自己好鍾意嘅白人苏灵歌手啦， George Michael 啊，咁其实仲有㗎。其实呢首歌仲有一个意义嘅。就係嗰陣時呢，我都咁大家都知道啦，大家以前細个系做过滚住溜冰场。滚住溜冰场嗰陣时嗰个场叫奔驰啦。咁嗰陣时啲 DJ 呢就好鍾意开头播啲歌。咁我之前第一次做播歌嗰時候，盼望的缘分啊，心爱着你啊，或者心里日记啊，呢啲呢全部都係一开场嗰陣时呢我就即估喺度估佢咩歌，咁我走唔甩呢啲嘅。咁啊，今日不如咁啦，我每一次第一次开场嗰陣时呢我都播一首我自己細个成日听到嘅开场奔驰开场歌。咁呢一首当然走唔甩啦。咁而呢首更加令我开即係鍾意嘅，就因为嗰陣时心中我有一年我记得去咗英国法国嗰边都住咗都半年，来回都半年。咁嗰半年里面其实好多时真係都听返呢啲歌，咁其实令我更加印象深刻。而再者啦， Paul Young 系即係英国嚟嘅。咁即係又讲返转头啦，佢对于佢失声我真係即係非常之即係可惜，真係可惜。咁所以我一路都搵返啲唔同版本唱呢隻歌嘅人。咁我自己学弹琴学佢吉他都好啦，咁我都以即係弹返呢啲旧歌为目标，咁好开心。咁啦，或者唔讲住啦，咁听返下隻歌，咁你估系咩歌，我唔讲住。 Cool and the Game 嘅一首叫 Cherish， 咁珍惜啦。咁其實人真係要珍惜嘅。其實我覺得大家聽得舊少啲呢個音樂節目，某程度上你係欣，即係都係珍惜翻一啲舊陣時嘅嘢。喂，點解以前生活咁美好啊？我又嗰句咯，其實唔係真係以前話係咪真係咁美好，而家好差，而家真係即係可能話喂你哋啲亂植嗰啲咁，其實嗰陣時真係俾我哋好多自由啊、民主，民主未有啦嚇，咁其實都係冇，但比其實我覺得比而家多㗎，即係而家更加冇。而家只不過係俾咗一小部分人有權力，咁好似最近啊梁特首件事咁啦。咁其實我哋有啲嘢真係要珍惜嘅，听翻呢啲歌咁，令人谂翻起以前，哇，好多嘢，即系等于以前啲我响旧史度好似讲过咗一个事件嘅，讲一个廉政公署嘅阿头鬼佬嚟嘅，咁佢话要佢个下属，即系佢对下属就帮佢订机票翻去述职，就帮佢订咗头等，跟住佢话我唔会订头等嘅。唔該幫我轉翻做普通等定唔知business class 啦，咁但係其實唔緊要，呢個重點唔係佢最緊要就話，其實我哋用緊公帑，而且我哋係廉政公署，我哋要俾人哋感覺係清廉。哇！聽完啲嘢，仿如隔世。而家我哋嘅官員就有嘢就用盡，權力其實有陣時特權俾你咧，係你係要唔要你先至係高尚。正如好似美國嗰個洛家輝咁樣，駐華大使當年去到排呢、這個排隊買 Starbucks， 竟然中國網民話佢扮嘢。其實我成日都嗰句嘅，你得閒扮嘢啊！佢出嚟嘅結果令你舒服，咁咪得咯？點解成日要斟酌住一啲咁嘅嘢啫？咁其實人哋做起肯做出嚟咯。反觀我哋嘅係自己要求攞特權。我哋嘅官員，香港嘅，你可以掃卡片咁樣，攞張卡片去申請嘢，即係啲好明張目膽地，我專登亂講噶，明張目膽地係話俾人知我有特權，我哋呢個就係中國式思維，我要特權，所以咧呢個國家咧，我覺得咧，即係我悲觀啲講啦，係唔會有進步嘅，因為你永遠係劣幣驅逐良幣。哇！聽完咁啊，冇灰嘅，咁不如聽首歌，係一個非常欣賞嘅女歌手 Cyndi Lauper， 佢一隻我覺得係真係好到不得之了嘅。嗱，大家網友試下上網抄下，佢最近佢彈吉他，自己彈吉他唱呢首歌《Turn Up the Time》。 I've made up my mind. I'm going away.That journey into the desert you've spoken of, you will take it alone. What else can I do? Once you said to me that peace and happiness might be found there, you gave me hope. And now we have to say goodbye. Goodbye. If you fall, I will catch you. 有啲恍然隔世嘅感覺咧，其實呢啲咁嘅歌咧，聽完嗰時真係眼濕濕嘅，唔係講笑。咁諗翻起呢啲叫賓士開場歌嚟，好似第一首嘅 Paul Young 嘅 Every Time You Go Away， 跟住就 Cherishes 啦，跟住就係、是Cherish 之後，跟住有咩 ？Time After Time 啦，哎呀，真係又要考大 N 記性，但最叻嘅就係冇記性。跟住咧就開始咧，我哋就會播拉龍時間或者一啲叫快歌時間嘅，或者叫中版歌。咁呢首歌走唔甩嘅。 rodeo river or reclining Buddha. Thank God I'm only watching the game, controlling it. I don't see you guys rating the kind of mate I'm contemplating. I'd let you watch, I would invite you, but the queens we use would not excite you. So you better go back to your bars, your temples, your massage parlors. One night in Bangkok, the world's your oyster. The bars are temples, but the pearls ain't free. You'll find a god in every golden oyster. A little special, little history. I can feel an angel sliding up to me. One night in Bangkok makes a heart man humble. Not much between despair and ecstasy. 好大熱血沸騰咧！大欣細個即係我講做滾做冰場 World 場嗰時咧，就係聽呢啲歌咁長大。但係其實原來唔知道佢係一啲美國一啲叫做 Broadway show 啦，叫做或者我去倫敦嗰時都見到佢做嘅。例如話Feed on the Roof 啊，呢首One Night in Bangkok 就係即係嚟自呢個 Chess 即係棋子 Chess 嘅一個中間首歌咧，其實呢啲佢裏邊有好多，我哋叫 musical 或者叫做 Broadway show， 咁佢裏邊有好多歌嘅。咁當然啦，另外一個女士叫 Elaine Page 啦，咁佢唱過好多呢啲嘅，例如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啊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另外仲有I Know Him So Well， 好似都係有冇記錯？又係嗰句啦嚇。有網友更正翻我啦。另外就有呢個咩話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佢又唱過啦。好多好多，咁好似上一次咁样，Silent of the Night 嘅，咁嗰啲都系我上一次播最谂嘅一首歌，都系一啲Phantom Opera 嘅一啲歌。我系如果我睇咗套戏嘅话，会更加中意，即系会更加中意即系嗰啲戏。我谂大家都会，例如好似我咁讲嘅《Feed on the Roof》啦，应该叫感受良缘嘅，咁讲个爸爸咁样点。为咗啲仔女几个女咁样佢出嫁问题啊，咁有好多嘢。我又好鍾意呢嚟个大转向。咁听完呢咁多英文歌之后呢，咁整返首中文歌俾听下。嗱，呢首歌係超级冷门，大家心里有准备。听过嘅请举手，未听过嘅我已经话俾你知呢首歌我有几咁鍾意，同埋介绍下唱歌人系边个。不过我相信听过呢首歌，你知我讲边。你听到佢唱第一句，你知咁独特嘅声线，系一个非常欣赏嘅音乐人。有请。 落日未想归去，斜阳全有寄望。看你脸色苍苍，留下你似是渺茫。故意说你今天。如红霞念里轻轻的一趟，暗自在旁望，绝望地偷偷看，眉头流了冷汗，劝你放心休息，陪着你永在你旁，故意强装开心。谁明了是我心中的凄怆，坐在你身旁。我为何要说谎多一趟，完全明白你不喜欢说谎。我为何多一趟，能令你快慰，是错也甘愿干。真的不知道，何日何时可以陪伴海边看夜光。 望你偷偷看，眉头流了冷汗，劝你放心休息，陪着你永在你旁，故意强装开心，谁明了是我心中的凄怆，坐在你身旁。我为何要说谎多一趟，完全明白你不喜欢说谎。我为何要说谎多一趟，能令你快慰，自错也甘愿干。真的不知道何日何时可以陪伴海边看夜光。 冇错啦，佢就系而家响 TVB《英雄游走 TV》。其实我冇睇 TVB 十，我谂都八年啦，讲都八年啦，咁啊。我都喺节目讲好多次咧，其实我唔想真系自己愚昧，真系唔好介意啊！真系如果有睇嘅话，读者即系听众都好啊，点？因为我始终都觉得一个意识形态好重要，好似佢而家 TVB 咁样舐共咁样，而想攞好处，你唔报事实嘅全部，咁我系唔会再睇佢，即系唔会，我哋叫 respect 佢，我真系唔会 respect 佢。同樣道理，咁所以我而家我睇一啲我尊重啊，有啲媒體我要賺一賺嘅呢度，例如話有線啦，有線個新聞好老實實真係好勁，你試下上 Facebook 睇下佢中國組，佢揭露咗好多中國啲貪官啊，或者啲不良企業啊、殭屍企業啊啲咁樣，咁呢啲都係大家比較關注嚟。殭屍企業咩叫殭屍企業咧？咁生意好啲度揾集我都要講下大陸，即係。行走大陸做生意或者打工都好，你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買張火車飛，我話俾你知，唔係你諗咁簡單，有學問嘅喺裏邊。我唔想大家再犯一個我以前犯過嘅錯誤。咁而呢聽完蔣義剛之後咧，咁我當然啦，咁佢嗰個年代呢只歌咧，比因為佢相逢必曾相識咧，實在太紅啦。咁掩蓋咗呢首咁好聽嘅歌，因為我聽歌詞咧，我冇印象冇記錯咧，佢就係戴頭盔先，佢係講我諗係一個女仔啦，有病咁樣，佢即係佢説謊，我又不想説謊，接嗰首歌嘅歌詞嘅歌名都係，佢話唔想去即係成日呃住佢，等佢開心。前嗰排我睇陳奕迅有一套戲噶，都講佢同阿 sa。可惜啦，嗱呢个节目系讲旧歌，咁我都播，想播阿 Eason 啲歌，不过我唔想破呢个例，因为即系 Eason 即系都系我非常欣赏嘅一个音乐，即系歌手同埋一个即系好有 heart 嘅呢个，其实做娱乐圈一定有自己个性，其实做人都要啦，其实唔系净系做娱乐圈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即系随波逐流咁样，其实你会好迷失，你一生浑浑噩噩，其实为咩啫？为快乐。咩叫快乐啊？就系其实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咧，我而家听下一首歌咧，咁我所以讲啲咁嘅说话啫。咁有阵时咧，我都会饮少少酒，令到自己咧忘记咗一啲太过有个性嘅性格。所以咧，有阵时听过呢首歌，又谂翻起以前听这首歌嗰时，系1989年我去。法国嗰阵时喺飞机上听呢首歌嘅情怀，送俾大家王杰嘅。 依稀的岁月。忘记了多次，但每到悄悄夜，心里人在梦回梦破时， 你的声音风中响过，无限次勾起心愿心思。飘忽的往事忘记也可以，但每次偶被侵占，要它飞走便太迟。每遇空隙不经不觉缠着我，心中追悔不已。莫到我这晚笑醉数十次，却是茫然失落时，一丝感觉一撮记忆，心里倒插千万次，醉过痛过仍如此，生命活着极容易，哦，只要让我可再爱一次。酒醒酒醉后，还要痛几次，可否多爱一次。被侵占，要它飞走便太迟。每遇空隙不经不觉缠着我，心中追悔不已。莫道我这晚笑醉数十次，却是茫然失落时，一丝感觉一撮记忆，心里倒插千万次，醉过痛过仍如此，生命活着极容易，哦，只要让我可再爱一次。莫道我这晚笑醉数十次，却是茫然失落时，一丝感觉一撮记忆，心里倒插千万次，醉过痛过仍如此，生命活着极容易，哦，只要让我可再爱一次。酒醒酒醉后，还要痛几次，可否多爱一次。 听完首咁真系，我觉得除咗即系佢最大热嗰几首咩几分心心几分痴咁，即系实太多太多人即系太多听太多次啦。咁呢首相对嚟讲酒醉酒醒系我比较少听，即系都相对播放率唔高，但系我又好怪喎，正正因为咁咧，我就会又听翻多啲。你话系咪回忆总是美好的啦？我觉得绝对系啦。咁尤其是嗰、那個，我哋諗翻起呢啲歌，我周時以前真係喺我年輕時喺溜冰場又好，或者喺日常生活都聽到收音機有播嘅。嗰陣時收音機有邊個啊？我中意聽個叫老比嘅 DJ 啦。咁另外就嗰陣時都有聽遠行啦。當然遠行嗰陣時啱啱出瘋人院啊，係咪啊？飛越瘋人院，阿張麗瑾帶佢出嚟嘅。咁佢。做好多啲搞笑嘢，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啲思維都係 inspire by 佢哋嘅。咁啊，嗱又踢又借戴頭盔啦。咁啊，講起瘋人咧，咁諗起 crazy 咧，咁啊諗，又令我諗嘢，又諗翻起 另外一個人有首歌叫 Crazy for You， 當然諗翻 Madonna。Madonna 又同我去溜冰嗰時好有印象，因為嗰時我第一次睇佢個 video 就係響溜冰場嗰度，嗰時嗰度溜冰場最流最即係最型最潮嘅地方，咁啊播呢首播我唔係播呢首歌啊，不過我就播有一首 music video， 而呢首 music video 咧就喺呢個威尼斯嗰度拍嘅。咁大家知道啦，叫做 Neck Version。咁但我今日我唔想播 Neck Version， 因为嗰阵时我睇见 Neck Version 嗰时候，Madonna 哇，直情血气方刚嘅我咧，即刻有反应啊！咁当然啦，跟住就开始欣赏佢嘅音乐啦。咁例如好似呢首歌，我自己就真系喺慢歌嚟讲，我非常非常中意嘅，送俾你 Madonna 嘅，自己听埋听歌先。嗰陣時咧，聽完呢啲咁嘅英文歌《Crazy for You》之類咁之外咧，跟住例如聽啲 Paul Young 啊，聽啲 Duran Duran 啊，呢啲 Yes 啊，啊哈啊， 或者啊，嗰條男仔係 Tears of Fears 啊 ，Pet Shop Boys 啊，咁當然啦，嗱咁其實我頭先講好多都係你話外在 Dire Straits 嗰啲我都未出現 ，Dire Straits 啊，咁再老啲嘅 B G S 啊，咁聽翻轉頭嗰啲，咁嗰陣時香港其實咧都曾經出現一扎樂隊，咁當然好似我之前播過嘅達明啊、Beyond 啊，咁啲唔使講咁多嘢啦，咁啊，而香港其實除了佢即係達明 Beyond 啊，你話泰極好似未播係咪啊？我唔知幾播未啦，之前我都揾集播翻佢有幾首歌係自己非常中意。咁另外小島啦，咁當然啦，當年咧曾經出過有幾隻碟嘅，咁有隊樂隊咧就真係唔可以唔忽視嘅。咁嗰隊樂隊好得意嘅，就兩個人啫。其實我可以组合为主啦，咁其实主要都系佢 partners 啦，就玩 keyboard 啦，同埋应该做啲 synthesizer 嘅 arrangement 啦，即系啲音乐嘅 arrangement。咁而主唱嗰个系陈德章，亦都系周慧敏嘅第一，应该之前男友啦。咁另外，我哋非常多男士咧就想打镬金嘅一个人嚟嘅。咁而大欣都有机会啦，咁啊好多年之后咁见翻佢。咁希望啊，喺 Facebook 度有機會啊，打格仔俾大家睇下我樣啦。好似我咁，好似我 Facebook 咁啦，咁我都擺翻一啲以前我同阿 Danny 啊啲咁樣，好有機好有緣嘅，即係影咗相咁樣，而又咁啱又響因為我炒翻嗰個雜誌，咁啊揾得翻一啲當年即係喺 Google 度啦，就揾翻一啲當日。我同佢影相同一日發生嘅一啲相片，咁同我睇翻啲相係吻合翻嘅。真係有陣時好得意，真係有陣時冥冥中真係有主宰。咁我頭先講啦，咁嗰隊樂隊啊嘛，陳德章，大家應該知道咁嘅 Raiders 啦，咁啊，佢哋玩啲歌咧就真係都幾電子味好重，咁啊，所以取其名都冇走雞呢個名都。咁啊，俾你聽下呢首歌，你知唔知叫咩名咧？聽完之後開估俾你知，送俾你。喂 睡觉和说话，于某一刹那说失意，每日。 冇错啦，就系、是、呢首叫做某年某日。咁 Raiders 当年真系都几个并驾齐驱啦，尤其太极啊、达明啊、Beyond 啊，几个并驾齐驱嘅。小岛相对系比较系低调啲，同埋即系冇咁红啦，可以话。咁女子组合嚟讲，好似冇乜，好似得梦剧院系咯嗰扎，咁跟住。都啊，夢劇院啦，比較清秀啲嘅。另外仲有咩啊？啊，李慧敏嗰對Echo 啦，哇，真係諗翻起都好似琴日咁啊！我講一次啊，有一次咧，講 Echo 咧，李慧敏啦。咁我有一次喺高山就做個 show 嘛，做舞台製作嗰陣時，咁佢一出場，咁啊轉彎，我又喺個轉彎度，一出嚟，跟住某啲身體某部分撞到我，咁原來由嗰秒鐘開始咧，我就發覺，咦，李慧敏都有啲身材，我好好彩嘅，我試過撞過陳偉霖，咁嗰次咧，我係喺東京，一個真係喺東京，日本東京一個酒店嗰度，咁我一入去，咁我同我老婆啊啲一齊，咁跟住一出嚟嗰時就撞到佢。跟住大家都望一望咁样，咁啊算啦。咁我一望，哇，咁好彩啊，真系。咁啊，呢啲系搞笑 get 嘅啫，咁啊唔系认真嘅。咁啊，跟住嗰首歌咧，啊，本来我就唔系呢首歌先嘅，但系因为咧，我又唔记得咗下一首歌咩，所以咧就将我记得嗰首歌咧就先摆出嚟播先。咁而呢首歌咧就系我好细个嗰时听噶啦。嗰陣時聽咧就聽阿 Winna、阿 Winners 啦，咁啊阿 B 啊、阿倫嚟唱呢首歌嘅。哇！開頭咧有一場啲好長好長嘅獨白，細個唔知講乜嘅喎。咁當然心裏知啦。台灣啲人改個名嘅咩風之花、風之花咁講嘅故事。咁唔講咁多，俾大家聽下呢首歌先。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said he feared them always. And he told me that they carried him away. Windflowers, beautiful windflowers. I could not wait to touch them,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closely.And now, I cannot break away. The sweet bouquet disappears like the vapor in a desert. So take a warning, son. Windflowers. Windflowers.Ancient windflowers. Their beaut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 who lingers near them. Oh, ancient windflowers, I love you. Wind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feared them all. There are sweet bouquets beaut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 who lingers near them. Ancient windflowers, I love you. 呢首歌咧 ，Windflowers 咧，某程度上咧，我系点翻俾我哋一个忠实听众 Lilian 听嘅。点解咧？因为咧，佢上次咧就喺节目度咧就整一首《今晚夜》，陈洁玲嘅。咁而呢首歌咧，佢哋有份唱嘅，不过当然啦，可能做和音啦。而唱呢首歌咧叫 New Top Notes 啊，以前我咧就以为叫 New Top Notes， 咁一路都唔知原来佢嘅名系点串嘅，一路都冇考究细个嗰阵时。咁而家大个仔啊，咁啊睇翻佢名，我叫 New Top Notes 啊。咁啊，当然啦，以前啊又唔系话完全明白点样 Top Notes 啊。咁啊 ，Notes 即系音符，即系话自己正咁解咯。咁啊，改啲名都几白嘅呢啲歌。咁啊，咁希望阿 Lilian 继续支持我哋啦。咁啊，因为啊 Eddie Sir 关系咁样，咁你哋会注意咗，咁啊，大家有个缘分喺度咁样听翻，好得意嘅人生嘅嘢系咪先？录紧音嗰阵时咧，我系朝头早嘅，所以咧以前我就录音咧就夜晚录嘅。咁而家朝头早咧，可能咧你听到啲杂音嘅，好似而家我楼下咁咧，有个细路仔，啲鬼仔咩嘅，跟住咧鬼杂咁做，啲嘅咁样，幼稚园放学，我呢度附近有间啲所谓国际学校嘅幼稚园啊，即系搵人笨七字嗰啲咧，成日一放学咧，佢哋又鬼杂咁做，但我唔理啦，我照录，因为咧我觉得有阵时录开音咧就唔想停。嗱，咁我頭先講咗啦，咁啊李慧敏小姐之後咧，咁因為我做製作嗰單嘢之後咧，咁其實我係做製作公司，咁嗰陣時候都講過啦，我同阿 Sandy 林憶蓮同間公司，其實我同佢老嗰陣時男朋友許願做嘢嘅，一段好短嘅時間，咁但係咧，其實對我嚟講印象好深。第日再慢慢有机会分享下我同佢一齐嘅往事啦，即系同阿许愿啊，其实多同许愿接触嘅。我好记得啦，第一件往事系咩咧？我第一次接触 Macintosh 就系嗰阵时啦。佢嗰阵时有个叫做 Mona Lisa 嘅一个 Macintosh 啦，即系一体化嘅。咁我第一次用，咁佢就教我用点用。咁啊，叫做接触 PC 嘅叫做第一步系喺嗰度啦。咁做咗唔知两三个月到嘅啫，咁。我嗰陣時，我爸俾我印象就話：，喂，少年工即係少年嘅工作，唔好再做啦。咁我覺得咁嘅，其實即係如果你真係中意嗰行嘅話咧，其實咩工作都冇所謂。咁當然啦，嗰陣時係老人家嗰種思維，咁同我哋有啲唔同嘅。佢哋諗法就係即係比較實際。咁啊，詳情就聽下呢個生意好啲啦。咁我揾得住講下教育選科。咁我希望一路俾大家啲提示，啲啟示啦。咁啊嗱，咁講我舊老闆啦，阿 Sandy 咁啊，聽下呢首歌係我響我做緊嗰陣時，同佢做嗰陣時，我睇住佢錄嘅。幾成隻碟我睇住佢錄噶。咁至於佢個錄音細節嘅話咧，又有機會慢慢同大家分享。拖長嚟講，因為呢個節目好快玩完，送俾大家 Sandy 嘅前塵。 听完首前尘咧，咁啊当然谂起你前尘往事啦。咁啊歌名，其实咧阿 Sandy 把声咧真系好有诗意啊。虽然啦，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我觉得佢唔系好够气，同埋都你话佢唱歌，唔知去到歌姬咧，就我觉得唔系。反而咧，我觉得佢对音乐嗰种认知啊，同埋嗰种感觉，好紧要嘅。即系好似头先讲啊 ，Eason 陈奕迅咁样，呢条友仔除咗唱功好之外咧。佢真係對音樂有份熱誠嘅，你睇得出嘅。有啲歌手唔係嘅，你要覺得佢喺度念口簧啊，喺度即係佢唔係成日都歌上口。同埋你睇下阿 Eason 咧，佢咁肯出去模仿別人咧，係一種好你即係佢係要好留意呢種細節嘅人咧，先至會中意咁嘅。咁所以我點解嗱 Eason 啦咁啊？另外以前啲歌嚟話好似。singing songwriter 咁样又要作曲又要填又要填词未必系啦作曲啊啲咁样咧，例如好似阿 Lam 啊、阿许冠杰啊嗰类，真系我特别中意，特别因为佢你俾我感觉到你系对音乐一份热诚咯。咁而阿 Sandy 咁我都处事过，咁之前咧我都有啲未必话咁认同佢，但系心谂做完嘢之后咧，同佢做咗同事之后咧，咁我见到佢嚟话喺个车度啊，咁样成日都曲不离口啊，即系对一啲嘢咧好有仔细嘅分析。有佢同埋佢拣歌咧，佢系绝对系有参与佢嗰个年代，即系佢即系有啲歌手唔系噶嘛，监制俾咩歌你就唱咩歌。咁啊嗱，跟住嚟呢位歌手咧，咁啊活跃于70年代啦，咁其实咪80年代嘅。咁同我平时一个好鍾意听嘅 Lam 啦，就係以前曾经试过曾早出嗰个组合嘅。佢亦都一个来自一个音乐世家啦。咁咁我相信咁讲音乐世家都冇乜点错㗎啦。同埋真係又是呢个民族嘅人呢係好热爱音乐嘅。哦，其实点解中国人成日都要背负即係咁沉重呢？我有阵时都几羡慕呢啲民族咁喜欢音乐嘅民族。送俾大家 Teresa Carpio， 又唔记得咗歌名啦，一阵间睇翻先知道。 love fresh as the morning. One love that is shared by two. 其实好多听众咧听歌都好似我咁咧爱屋及乌嘅，例如话阿 Teresa Caprius， 因为我收尾中意听咗 Lam 之后啦，咁啊真要留意翻，原来 Lam 出道嗰阵时咧就同阿 Teresa 咧就成个情侣组合咧就唱歌，好多好多啲英文歌，你嗰阵时都系翻唱一啲即系欧西流行歌曲，系啦，咁所以我都有留意佢啦，咁发觉佢把声系好靓啊。咁佢可以话系，佢收尾都唔系唱好多中文歌，都系唱啲咩眉头不要猛皱啊，假如定系是可能，我唔记得咗。总之佢同阿叶倩文都有唱过，即系是否啊？假如不可我再，跟住仲有咩咧？眉头不再猛皱啊，仲有仍然记得嗰一次啊，咁都系同阿 Lam 好有关系啦。咁又大家都系鬼声鬼气咧，咁其实我好中意嗰啲风格嘅。咁但我突然间又谂起另一个人，呢、這个人点解会谂翻起佢咧？就是、因为咧前嗰排咧，我拣歌嗰时候，我都谂，我想拣起首歌，因为咧前嗰排咧，咁有一位喜剧明星，咁啊卢 David， 咁啊离开咗我哋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我可以话70年代嗰阵时咧睇嘅一个好重要嘅 symbol 嚟嘅。你谂下啦，当年。卢德域其实几好笑嘅真係。咁亦都记得呢佢嗰陣时有套戏有一个 drama 呢好笑，系一个同阿恩妮一起做过两夫妻。咁恩妮嗰陣时好好身形好身材㗎嘛。咁佢记得一次呢阿卢德域呢就去海滩嗰陣时呢佢老婆呢着件衫点出去呢就哇好多马路望住啦。咁卢德域呢就咋諗呢就搵条毛巾呢就包住芬妮，唔係恩妮啊，恩妮都好身材，但係芬妮更好身材，同埋佢样更靓添，我觉得个人。咁所以呢播一首恩妮嘅经典名曲。咁歌名唔使我讲啦啩，你应该知啦。 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 取，悲苦深刻藏骨髓。笑话虚，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啊啊啊！常见明月挂天边。谁能料石头它焦成翡翠，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遇到半点风雨便失退。啊啊啊啊，常见红日照东方，每当天夕阳便知是 嗱，我都话噶啦，大 N 嗰种叫咩啊？明智姓明智啊，即系姓明嗰个恐惧症咧，又出现啦，混乱症咧又出现啦。明明想讲分离嘅，就讲咗因离。唉，不如咁啦，讲错咗，改一改个 schedule 啦，改一改点歌关。头先嗰首歌啊，即系唔使讲啦，就系、是、每当变万事。咁不如嚟一首真因离。我好喜欢的歌《小鸟高飞》。冲小鸟高飞， 听完阿曾恩妮唱一首小调歌，非常恩妮喺我个 list 里面咧有好多好多歌，真系逐首俾你哋听。不过咧就真系时间关系啦，咁我总唔可能咧播太多同一个歌手嘅。咁你话你知啦，可能你话大家知道我中意 Lam 啊。呢个叶倩文啦，陈百强啦，咁我冇可能次次播，不过今次我为大家破例播多，因为上次都播咗陈百强啦，咁今日我都播多首陈百强，咁你估系咩歌？我觉得一听就知道我有整蛊你噶啦。 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 整蛊你噶啦，因为咧大兴两场好中意玩开玩笑嘅，咁啊林珊珊又系我自己啦，其中一个真系都佢好多歌啊。不过咧个遗憾啦，小技术问题啦，就系咧头先我发现咧佢嗰啲歌咧喺个 MP3 嗰度咧，我当年用 iTunes 去转歌嘅，咁咧就将啲歌咧全部咧，因为用一张 CD， 咁我相信咧听呢、這个听呢、這个呢、這个节目嘅好多咧都做过呢个动作噶啦，系嘛，好痛苦系嘛。仲要嗰阵时啲 hard disk 比较相对少啦，咁所以就有阵时响平衡嗰个压缩嗰个比率嗰阵时咧，究竟96定唔系196定192咧，定系256定系原音咧？即系呢个大家都我谂费劲嘅系咪先？咁我就未做啲原音嗰啲人，即系我唔系嗰类，咁我系注重个 content 嘅 嘅再睇唔係咁重要，即係你話啊，係咪一定要 CD 原聲？我未必係嗰種追求到極致嗰對，咁但我真係主要都係聽個歌手啊，即係只要搭巴士嗰陣時，或者搭地鐵嗰陣時，揸車嗰陣時，你嗰首歌用隻耳筒聽唔會太差，唔算噶咯。咁呢啲我覺得大家追求唔同，有啲人係會可能買幾萬蚊一個耳筒，我就未至於我啲耳筒講緊咧仲係百幾蚊或者係送俾我嗰啲嚟嘅，咁。又唔係我唔要求嘅，不過 anyway 嗱咁啊，聽咗咁多首女歌啦，咁女人唱嘅，咁啊中文歌都聽咗幾首啦，咁所以咧又反轉啦，我中意突然間嚟個耷停，呢個耷停咧呢首咧係一首外國歌啦，咁亦都係一個哇，好似落入凡間嘅一把聲音，好大家自己欣賞，啱啱先話俾你知邊個唱，同邊係咩歌名嘅。又是整蛊你的时候啦，咁Suzanne Vega 嘅 Look， 咁呢首歌咧，咁我有朋友叫 Look 啦，咁嗱呢首歌 Look 我送俾你啦，咁即系呢叫以假公济私啊，另外俾埋佢女朋友 Piri 啦，两个即系 同我有淵源喎，咁佢兩個都係我兒時識嘅一個 roller 朋友嚟嘅，咁啊，咁太 detail 唔講啦。But anyway， 即係人生咧，即係聽翻啲咁嘅舊歌，見翻啲咁嘅舊朋友咧，咁又其實係開心嘅。咁啊，跟住咧，我亦都送一首真係男歌手俾你聽啦。而呢把男聲咧，係真係相當之正。咁我啲舊朋友啦，都新識嘅，例如好似我而家嚟咗城寨咁樣，咁識咗一班寨主咁樣啦，即係一班主持咁樣。咁當然啦，我都成日都喺我節目都講過噶啦，話我個細個咧好中意聽阿劉世良講節目嘅，同阿陶傑咁樣，咁啊次次都俾阿劉世良打鑊我，咁話我話佢老。咁啊嗱，呢首歌咧，我估佢應該中意嘅，因為呢首歌咧，我冇記錯係《天蠶變》定《天龍決》啦嚇，我又冇睇到劇集嘅，咁我同佢都試過響節目嗰度咧吟過嗰個詞，咁我覺得真係哇！以前啲人填詞人嗰種詩情畫意，好送俾大家，關正傑《殘夢》。 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 有时咧，旧事好啲，系咪真系好啲咧？想知？ 啊，逢星期四晚賣。咦，呢個 slogan 係以前我哋錄嘅。不過咧，你諗下啦，嗱，舊時嘅歌詞，你又試下啦，聽眾試下喺而家嘅歌詞度揾一首稍微有詩意嘅攞出嚟。其實我唔係挑機，我係想真係知有冇。我想真係聽下而家有冇即係進步到。其實如果而家填詞人進步咧，我都開心噶。例如話好似嗱，唔好話而家，其實講亂來就三十年前。例如話好似劉卓輝啊，嗱，今日我其實琴晚我就錄呢個炎黃咁啊，過去玩一集。咁啊細良都講話呢個長城。咁嗰陣時 Beyond 大地即係嗰隻碟咧長城咁樣，咁咧哇喺啲詞好鬼盜玉喎，又或者黃沾啦，又或者鄭國江老師啦、林振強啦、林夕啦，嗱其實全部都係嗰個年代出嚟噶，尤其是我緊講嚟話劉卓輝啊、林夕啊、仲有幫達明彈周耀輝嗰啲，全部都係喺八十年代嗰陣時。而佢係受嘅教育咧，係以前七八十年代港英政府嘅一啲中文。嗱，因為我唔係語言專家，我都想問一下在座嘅，當我挑挑機，而家出嚟嘅語言會唔會即係每況愈下，定係真係即係承繼唔到以前嗰啲衣缽咧？嗱，我哋周時咧。我翻大陸咧，有啲朋友話我：，哇！你講嘢都幾文雅喎。其實心我笑咗出嚟。其實唔係啊，我只不過有時將啲歌詞講出嚟啫嘛。嗱，就好似頭先嗰首歌咁，你真係吟出嚟，真係唔會衰到去遠嘅。你話你見到哇！嚟我有一次我見到屋企出面好大霧，因為我海邊，咁我影咗張相，咁我就鋪咗呢張歌詞一部分。我話遠時像遠山霧迷蒙，千里霧飄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嗱，唔识嘅咧就吓死，即系如果冇听过呢首广东歌嘅话，识嘅知道大家会心微笑。但系你要谂下呢啲歌，今日即以前我哋叫通俗歌词，即系如果真系俾一啲古文大师见到，净系觉得即系嗤之以鼻啦。咁嗱，好似我頭先，我你聽我呢個節目都聽到，大家都係啦，唔好就我啦。你會聽到好多啲成語啊，啲咁樣。而家係新一代或者大陸係缺嘅，所以佢覺得我哋嗰陣文化咧係有一陣底韻喺度嘅。嗱，又嗰句，做人千祈唔好妄自菲薄。尤其是翻大陸，要挺起胸膛，即係人咁你先人哋會尊重你。如果你成日卑躬屈膝，好似我哋嗰啲狗官咧，成日都話啊，你翻大陸啊，冇競爭力啲咁咧，咁你中咗佢計啦。因為其實佢先冇競爭力啫嘛，因為佢哋建制派係靠關係嚟攞著數。系即系人哋会都睇你唔起啦，但系如果你挺起胸膛，系靠自己实力、靠自己能力或者态度，难做死做难做，做一啲人哋唔做嘅嘢，当然梗系向正面嗰边啦。咁你自然会得到人哋尊重。呢、这个系我自己呢几年咧上大陆嘅心得。咁嗱，咁我讲翻我哋啲咁好嘅词啦。咁最后咧呢首歌啦，去到节目尾声啦，拣咗好多歌噶啦，其实都不过咧啲歌有啲帮唔到，咁唔紧要，下次实有机会嘅。咁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系另外一个已故填词人黄沾嘅一首好得意嘅歌，你自己谂下咩歌名啦，我唔讲啦。送俾你最后一首歌。 说世事轮流转。